生活，思念深是折磨，不再忍受那无情冷漠，爱不要茫然无处寻解脱，越挽留就越迷惑，当沉默变得脆弱，只是不停寻找借口犯错，让失恋重复太多，是否你会承受伤心结果， 平台房天下房点儿 .com 提醒您，现在时间16点整。